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光影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在上回书中，田将军倒下去之后，我按照那个声音的指示，将头骨压在了他的胸口处。一条像龙一样的怪物从他的手臂到手掌破皮而出，充满着恶臭，浑身像墨黑一样没有鳞片。我用匕首处置他，然而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杀死他。然后我抄起了田将军的枪向他射击，两枪之后火药味还在，可是这条龙却并没有死去。此时这条黑龙爬出来的身躯已经差不多有半米来长，光溜溜黑乎乎的，也没有看见脚，末端开始变细，像是要露出尾巴。那个声音催促得更急了，快弄死他笨蛋，他出来你就完了。我感觉额头湿漉漉，用手背擦，日光灯下手背上全是亮闪闪的汗水。我再次用匕首刺入他的头部，心想弄不死你至少可以让你暂时不要出来，可这招也不再起作用。匕首刺进去之后，他的头部虽然停止不动，但身体却在呈 S 型弯曲扭动，末端还是在继续不停地向外流出，而且越来越细，眼看就要露出尾巴尖了。我转身一周，身边没有其他可用作武器的东西，最后目光落在了田永生胸口的那颗头骨上。快点，笨蛋，就是他！我没有迟疑，马上拿起头骨，拔出匕首，用头骨狠狠地砸向这条黑龙的头部。提起头骨，它被砸扁的地方虽然要马上复原，不过这一砸确实很有效。受到这一击后，他全身扭曲，发出的恶臭更加的恶心。这一扭曲，他的尾巴尖都从田永生手掌心里抽出来。我赶紧用头骨从他的头部像切黄瓜片一样紧挨着一下一下的一直砸到他的尾巴尖，这次他彻底不再动弹。以防万一，我再次用头骨密密麻麻地砸了一遍，他没有任何反应，整个头歪向了一边，朝天躺在地上，嘴巴紧闭，眼睛也紧闭。确定他确实已经一命呜呼之后，我才突然感觉到累得厉害，全身的关节都在隐隐作痛啊！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汗水从睫毛上耳垂上 下巴尖上滴答滴答的掉下来，全身没有一处不湿漉漉黏糊糊的，喉咙更是干得沙沙作响。干得好，笨蛋，不要让任何人看见，用它与头骨密封，扔到任何人也找不到的地方，不要嫌麻烦。喂喂，我有气无力地喊他，没有回应。在地上坐了差不多半分钟之后，我努力爬起来，拖着像灌了铅一样的腿走过客厅，来到厨房。在厨房，我靠着冰箱一口喝掉了一整瓶矿泉水，这才多少恢复些力气，找到一个黑色塑料袋，回到实验室。我用手隔着塑料袋把那个黑龙的尸体捡起来，滑溜溜的，像冰块一样凉。我翻过塑料袋，把它装入袋里，打了个死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寄生虫？这个头可也太大了点，还是从田永生的手心里爬出来的。这个时候，田永生还静静地躺在地上，手心却不知何时已恢复原状，完好无损。我给他戴上手铐，把他拖到客厅的单人沙发上。他乖乖地坐在沙发上，眼睛紧闭，头向左歪着，面无表情。我在田永生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田永生最后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的父母尸骨无存，这是事实啊。但田永生嘴里的他指的是阿莲吗？田永生说很懊悔当时没有回头再看他一眼，难道他与村里中断关系之前曾经偷偷回村见过阿莲？他还说那都是战争造成的。什么战争？算了，这一切的疑问都得等田永生醒来之后才会明白。我从厨房里找出了一个大一点的塑料袋，把那颗头骨和那个装有黑龙的黑色塑料袋一起装进去，然后狠狠打上了两个死结。此时骨姐还没有上来，也不知刚才过去了多长时间，我拨通她的手机，我自己的声音进入听筒，竟然如同完全陌生的声音。喂，在哪儿呢？ 在上来的电梯，电梯坏了，正在抢修，我正准备告诉你呢，上班没事吧？ 啊，还好。电话里头肯定说不清楚，老实说这样的怪事即使当面我也不一定能够说得清楚。你那边怎么样？ 啊，一名特警同志陪着胡依依和他爷爷去了医院，我们和徐少校在一块儿。他是一位很冷静的人，我们并没有发生冲突。我只大概给他说了情况，具体的细节等他上来后自己看监控录像就可以明白了。 还要多长时间？ 啊，快了，两三分钟吧。 好，注意安全。 啊，放心吧。 挂断电话之后，我这才想起来，我刚才的一举一动都被屋子里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下来。本想去依依卧室看一下刚才的录像，却发现身体乏得厉害，就像连续十天十夜没有合眼一样，越挣扎这种感觉越深。很快，我的整个身体就像靠站的火车，彻底停了下来。及时把它处理掉，夜长梦多，照我说的去做，不要嫌麻烦。那个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可这个时候的我已经迷迷糊糊，眼睛都睁不开了，似梦非梦，一片混沌。不知多长时间之后，我被门铃吵醒，睁开眼，对面的田永生还没有醒过来。打开门，谷姐和留着小络腮胡子的徐少校排排站在门外，身后跟着那名特警。 怎么了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啊，没什么， 只是刚才突然觉得困得厉害，就睡了过去。我摸了摸脸，皮肤感觉好像比之前粗糙了很多。吴姐把徐少校带到胡依依卧室，回到刚才的监控录像。看录像的时候，吴姐还时不时地看一下我。你到底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没有啊。没有，你去照照镜子。我来到洗漱间，当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我差点没被吓到。那还是我吗？整张脸白的不用化妆就可以去扮僵尸了。仔细一看，眼角和额头上似乎还多出了许多条细细的皱纹，喉咙里又像在火燎一样干得厉害了。我从冰箱里找出了一瓶 1.5 升的橘子汽水，闭上眼睛，抬起头，把瓶嘴插进嘴里，只听见喉管一张一缩有节奏的咕咚咕咚的声音，就像三年没遇见雨水的干得快要倒下去的仙人掌突遇一场大雨。不管是酸雨也好，毒雨也罢，先喝个痛快再说。喝水的声音消失的时候，我才意识到 1.5 升的冰凉汽水已经一滴不剩地进入我的身体，可喉咙里依旧干得沙沙作响，胃却已疼得厉害，不能再喝了。走动的时候，这身体里边哗啦哗啦的，就像装着一个大水袋似的。回到了依依的房间之后，古姐看着我的脸，有些难以理解地问道： 你真不要紧？ 啊，真不要紧。此时录像已回放到田永生快要开枪的时候了，徐少校一直面无表情，脸上仿佛敷着面膜一般，确实冷静得可以。枪响之后，古姐和两名特警冲进实验室，这个时候显示屏突然咔嚓一声响，就像受到超强的磁场干扰一样，即刻成为一片空白。重放两遍依旧如故，摆弄了几番也没找出原因。 算了，差不多结束了，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下去，他留在这儿看守。 吴姐说着看了我一眼。 后来没发生什么事情吧？ 没有。如果把刚才他们走后我经历的那场大战说出来，他们肯定不相信，我也肯定是越说越糊涂，自己都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事儿，不可能向第三者解释明白。虽然有那条黑龙的尸体作证，但刚才那个声音说了，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这个东西。我想，我现在还是暂时先听人家的为好。刚才全靠人家的指导，我才得以制服那条黑龙，不然他出来以后会怎样，真的无法想象。而且我此时的脑子也极度混乱，等清醒点之后理出个头绪，再说也不迟。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看过录像之后，徐少校还是有些难以相信地说道：原来我一直在助纣为虐，8年多了，我一直跟在他左右，他为人廉洁，工作敬业，我一直很敬重他，没想到如果没有这段录像，你们就是再怎么说我也不会相信的。姑姐上前安慰： 这不关你的事儿，他太聪明，事先我们也并没有确认他就是整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一小时之前我们还只是怀疑，就像我们也怀疑过我们这边的上司一样，直到他说出整个阴谋的前后始末，我们这才明白。 可田将军最后讲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古姐说着看了一眼门外客厅里的田永生， 现在只有等他醒过来了。 古姐把录像和徐少校带回了公司， 我跟古姐说身体需要睡眠，她说看得出来，让我先好好睡上一觉，剩下的事情她一个人足以应付。等古姐他们全部离开后，我把装有头骨和那条黑龙的黑色塑料袋拿到舒姐家里，放在舒姐的画室。这个时候我本想给胡依依打个电话问问她那边怎么样了，可身体需要睡眠的信号越来越强烈，大脑也越来越沉重，什么都来不及想，什么也来不及干，唯有一泻千里势不可挡的睡意引领着我。我勉强把眼皮睁开一点点，手扶着墙壁走出画室，挪动了几步，推开画室隔壁卧室的门，就像中弹一般扑倒在床上大睡起来。这一觉睡得够踏实，一直到晚上七点半我才醒，整整12个小时。醒过来之后躺在床上，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当然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睡的是舒姐的床，这全身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舒服。翻开手机，6个未接来电，2条未读短信。6个未接来电全是胡依依打过来的，时间依次为上午9点半、10点10分、11点、下午1点、2点20、5点半。短信中的一条也是胡依依发过来的，1个小时之前。短信内容是这样的：你个没良心的，完成了任务就不管我爷爷的死活了，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你以后也再也不要跟我联系了。另一条是古姐2小时之前发过来的：还在睡吗？中午我抽空去收拾胡博士家里，顺道去舒女士家看你，阿姨说你还睡着，看来确实是累了。我现在在医院，你醒来后给胡依依打个电话，她好像很生气，我跟她解释似乎也没有多大作用，你来医院看看胡博士，当面向小姑娘道个歉。85医院住院部506。古姐是真够贴心的，我马上给胡依依拨过去电话，响了6遍之后对方说了：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我叹了口气，古姐说的没错，小姑娘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来到隔壁彤彤的房间，阿姨正在给彤彤喂饭，她跟我说古女士交代不要叫醒我，等我自己醒过来，中午和晚上已经给小家伙喂过稀粥了，下午还给他擦了身子，厨房有饭菜，如果我要吃就去热一下。实在太感谢了，饭不吃了，我马上就要出去，请您在我回来之前继续照看彤彤吧。走出卧室之前，我回头看了看彤彤，他仍然是一副似睡非睡昏昏沉沉的样子。要说这么小的孩子却遇到了这么奇怪的事情，我甩了甩头，仿佛要将烦恼和难过都甩出去一样，大步走了出去。赶到医院病房之后，胡依依一见我站了起来，一瞬间脸上似乎绽开了欣喜的笑容，但一秒钟之后她又马上坐下去，阴下脸给我一个后脑勺。进来之前我问过医生，胡博士身体里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已没有什么大碍。这个时候胡博士正在床上熟睡，也许是昨天失血过多的缘故，脸色有些苍白。我把胡依依叫到隔壁的休息室，坐下来之后她还是把后脑勺对着我，趁当下正好没人，对着她的后脑勺，我给她讲起了上午他们走后我所经历的那场不可思议的大战，一是为了说明原因以求得她原谅，我并非是那种过河拆桥之人，二来也是想借此整理一下自己的记忆，刚才起床之后就马上赶过来了，也还没来得及好好想想。听完我的讲述之后，胡依依依旧后脑勺对着我，一字一句地说着：好，那我回去看录像。奇怪的是 那一段录像又正巧莫名其妙的没有被录上。 啊，是吗？见鬼了是吧？ 是，没错，和见鬼差不多。不过被我砸死的那个东西现在还在舒姐家里，你见到就明白了。 胡依依终于转过头来，半天才说话。 我暂且相信你，要是没有，我再看你怎么编。 胡姐这个时候打来电话，说她那边一切顺利，暂时可以松口气了。我在电话里给她讲了上午她送胡博士去医院后我这边发生的事情，听完她也不相信，说是不是我太紧张了，把梦里的事儿给当真了。别说她不甘心，我都开始怀疑了，那是真实发生过的呢，还是一个梦呢？不过回去一看就知道到底是不是梦了。 我、古姐、胡依依三人连夜回到蓝天小区106号楼501室，我们让先照顾彤彤的阿姨离开，然后准备进入舒姐的画室。在进入之前我很担心，既希望她在，又希望她不在。她在，就说明我确实没有骗胡依依，我真的不是他想的那类吃饱饭就忘厨子的人。但是他要不在，说明那真的是我做的一个梦，世界还是我之前所认识的那个世界，并不存在天方夜谭的东西。打开门，那个黑色塑料袋老老实实的待在那，古姐和胡依依都睁大了眼睛。胡依依要求马上看里边的东西，我却犹豫了起来，我有点害怕再次看到那个头骨，还有那个邪恶的生物。他们真的还在里边吗？他们不会变成什么更可怕的东西吧？我求助地看了看古姐，她却没有看我，而是戴上了早已经准备好的能防强腐蚀耐高温的特制手套。我们三个人围成一圈，胡依依凑得最近，姑姐小心翼翼地解开了套在最外面的那个大黑色塑料袋的死结，袋口打开的瞬间，一股恶臭马上像井喷一样直喷出来。胡依依马上转身捂住嘴跑去隔壁的洗手间，我和姑姐也赶紧捏鼻子退回到客厅，把画室的门紧紧关上。这已经不是昨天的一般的臭了，昨天的臭终究还可以忍受，是正常意义上的，刚才的这个味道可是非同寻常，那是说不出来的味儿，闻所未闻，整个五脏六腑都像突然被扭曲倒置了一样。紧接着被扭曲和倒置的五脏六腑又陡然发生剧烈的晃动，翻江倒海。离开画室的我并没有感到舒服一些，肚子里的臭气都在朝心窝的地方聚拢，然后往上升，直至喉咙口。这时就像有一个腥臭无比的血块堵在喉咙口，吐不出来，咽不下去，还压迫了气管，呼吸困难，大脑缺氧。不管怎么使劲吐，如何大口呼吸都无济于事，血腥味越来越浓，窒息越来越严重。坐在我身旁的古姐也是同样痛苦的表情，最后我们都难受地晕死过去。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以后了，我坐在客厅的长椅子上，古姐坐在我旁边，头靠在椅背上还没有醒来，胡依依却不见了。那个散发着恶臭的黑龙是不是还在袋子里？这期间那个口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而胡依依又去哪儿了呢？我和古姐的状态没问题吧？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特警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